祖师大德给我们编造啊许许多多的禅意，禅意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万字序藏里面就收的很多啊，这是属于这一类啊，半行半坐啊。譬如诸位也参加过的三十心念，三十心念佛是属于禅意啊。你看里面有坐，也有静心啊，也有静心的绕佛啊。那么时间，这是三十是一天。这个佛器法师是七天，现在还听说有什么打佛一的、佛二、佛三的，那么这是变通的方法，都好啊，只要肯念佛都好。那么幕后一种呢，就非行非坐，一名随自意。注子说：“注经行法，不专行坐，并书此事。”啊，这个地贤法师教锅炉匠的那一套方法，就属于这种。啊，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再念。这个念的时候，站着念也行，坐着念也行，走着念也行，随意呀。啊，所以这一条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是最为方便的。我们用这种方式帮助众生念佛，成就众生念佛，很受社会大众欢迎啊。修行用功，不能跟大家有压力，进入佛门同样也决定不可以给人有压力不给别人有压力呀，自己就没有压力啊。所以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决定不能问人家要一分钱啊。别人发心供养可以，我们决定不能有意思要求别人供养。你有这个一念心啊，就错了，完全不相应，一错一切错。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弘法利生没错，是要财力，但是要记住，有钱就做，没钱就不做，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你说这个多自在呢？钱从哪里来？自自然然来，这个好啊！啊，我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去找钱来，那就苦死了。祖师大德跟我们做榜样啊，没错，在中国有不少寺院丛林，怎么新建的？绝对不是出家人到外面化缘建立的，没有这个道理啊！ 化缘这段事情，诸位去看大藏经，你就翻哪一部经上有化缘的，没有啊，没见过啊，没听说过啊。诸佛菩萨经常我们也看到也有化缘的，化一个人的，机缘成熟了化一个人的，没有到处化小缘呢，没这个事情啊。啊，大富长者化一个人啊，你想想地藏菩萨化民工一个人啊，那个九华山是他的产业嘛，哎，你一个人捐出来就成就了，一个人就行了，化小缘岂不累死人啊，不找那么多人麻烦吗？而且化缘化这个人他得跟成熟了，他会很欢喜很乐意啊，绝不添他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一点压力，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嘛，拉出来很容易嘛。对，我们今天要搞这个弥陀村也是化缘呢，啊，化一个人的洪公兰居士啊，他有这个能力吧，他要有这个愿心吧，李牧原居士有这个念头要搞弥陀村，洪居士他们两个人没见面，有意思在晚年做一桩好事，你看看两个人不志同道合吗？啊，李牧原是想到了要找他，他也想到找李牧原，你看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凑巧啊。啊，所以李居士一听说洪居士要找他，立刻去看他，一看的时候两个就谈这个事情志同道合啊，这地现出来了，而且答应这个李居士建筑的时候经费不够的话找他啊，所以这个是语言成熟了啊，佛菩萨安排的，这不是人安排的，消息传过去了啊，有些人随喜，那随喜功德啊，绝不是啊去募捐，绝不是去分派，你要出多少钱，你要出的人，那不就害死人啊，谁还敢入佛门呢？啊，入佛门都是要钱的，那还得了吗？啊，出钱多的位置排在前面啊，得好的这个招待，出钱少的放在旁边没人理的，居士林没有这个现象啊，许许多多人对居士林有很大的贡献啊，出很大的财力到居士林边边角角上吃饭没人认识，那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李居士认识，哎，看到跟那个笑笑他在旁边啊，没有人招待，这个道场是平等的道场啊，是正法道场啊，啊，绝对不因为你护持有力特别礼遇啊，你出的钱少的时候啊，冷落在一旁没有，一律平等啊。李居士讲了，你出钱出的，你做功德是你的，与我不相干的，我为什么要招待你啊？我为什么要特别照顾你啊？啊，理念正确。所以我们欢迎 世界各个地区的学佛同修们到新加坡来观摩，来参观，看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做法。平常我们讲经只是怎么讲，你也未必能相信，你也未必能体会得到，亲眼到此地看看。我们这里不但天天讲，把所讲的都落实了，都做到了。诸位可以仔细来看看。希望把这个理念，把这种做法带到你自己居住的处所。希望大家都能够建一个如法的道场，希望你建的道场超过新加坡。为什么呢？古人说得好，后来居上啊，这一定的道理。你到此地参观，这个地方好的你都学到了，此地不好的地方你都改进，你的道场当然超过此地。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居上。所以我们在此地建立一个基础的一个水平，最低的水平，希望大家做的时候都比我们这个高。我们做的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如果其他道场不如我们，我们就失败了。希望我们是这个现代这个世界最低的标准。我们修学同学在家是在家最低的水平，出家是出家最低的水平，道场是道场最低的水平。我们没有一丝毫骄慢的意念呢，真诚慈悲谦虚恭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保持这种心态这个下面两句我们要记住你看前面这三种设相理观，幕后这一种为识四观，那么这是古大德这种判罚，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他的判罚，提供我们做参考。到底是属于理观是属于四观，其实没有一定，完全在人啊。人要不入理啊，修波州三昧修一行三昧也是四观啊，也不是理观啊，甚至你那个观都达不到啊，只有这个四没有观，这是真的啊。我们也曾经遇到不少四相是这儿学的，没有入观呐、入观呢，他功夫就得力了，真有功夫了 那就是他的观念改变了，思想改变了，这才入观了。就是一个是从唯识四里面入观的，观功夫有三层，最前的观照，再深一层的照住，最高的照见，这是观照啊，三个层次，跟我们念佛里面讲的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我们名称不一样，事实境界是相同的。观照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功夫成片，照住就是我们讲的事业心不乱，照见呢就是理业心不乱。无论从理，无论从事，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念佛法门里面有理念，有四念。你看莲池藕叶弥陀经注解里面讲得很详细。并不是说理念呢才能得理业心，四念呢就得事业心，不是的。理念里面有功夫成片，有事业心不乱，有理业心不乱。这个四念里面呢也是一样的，也有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那么理事是两个门路，两种方式，两种方式都一样的，都可以其如理业心不乱。这个理业心不乱是照见的，般若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个是这个这个观里面最高的成就了。所以无论是理，无论是事，如果不入观，就谈不上功夫啊。这个话我再说的浅一点、白一点，不论是事，不论是理，你在这个里面修学，如果不能把你的观念转变过来，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呐！转变什么观念呢？再说的粗一点，说的明显一点，转变自私自利的观念。将自私自利呀、转变过来，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修行你就得到好处了。你真的在修了，修是修正，自私自利是错误的观念，利益众生是正确的观念。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这叫修观了。这个是佛法修行这个总原则、总纲领。所以无论是从理，无论是从事，理事是个人语言不同，理里头有事，事里头有理，并不是说 唯识四观里面就没有理，唯识四观里头讲摄相理啊，摄相理里头也讲唯识四啊。因此祖师虽有这几种说法啊，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决定不可以啊固执啊，如果固执那就错误了啊，那就所谓是实在俱下了啊。那么这个是讲的这个四种三昧，就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到此地，说明修行方法虽然很多，在形式上总不外乎这个四类。这个下面讲的摄乘观法，这是天台止观最重要的课程，也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摄乘当然就是摄种啊，这个表解里面列的很清晰，它分上中下根。虽然分上中下，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华严给我们显示的所谓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圆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可以修学等觉菩萨的课程啊，等觉菩萨的修学也决定没有舍弃初发心菩萨的功课，这是跟我们现在一般学校里修学的方式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在学校上课学这个求学啊，升到二年级决定把一年级课程统统写掉了，哪里还会去念一年级课程呢？啊，书本呢？啊，佛法不如是啊，佛法到等觉菩萨初发心的那个课程还念，还学，没放弃。何以见得呢？诸位想想，五戒十善是初发心的课程，等觉菩萨还是照样持啊。啊，没有说到等觉了，五戒可以不守了，十善可以不要了，还是坚持，还是遵守。啊，然后你才看到佛法教学的圆融啊。这个特别在华严经里头非常明显啊，而在中国儒家教学实在讲并不例外啊，儒家教学小朋友七岁上学啊，我们从礼记上看到，可是小朋友有很聪明的，很伶俐的，也有六岁上学的，还有五岁上学的，那个少啊，多数是七岁上学啊。老师教什么呢？教洒扫应对，洒扫应对他一生 都没有舍弃。为什么呢？奉事父母啊，孝子伺候父母，不能让家里佣人去做啊，自己将来功名成就了啊，地位高了啊，得大财富了，家里面佣人往往很多，但是照顾父母啊，一定是自己啊。扫地可以让家里人扫地啊，父母用膳的时候啊，这个照顾啊，总是自作儿女的。如果儿女不在桌上伺候父母，不孝啊！啊，由此可知，做到宰相，如果你父母在，还是要自己照顾父母，啊，要亲自去伺候啊。小时候学的，一生都没有舍弃啊。上小学，小朋友念45经，那个等于是博士班的课程啊，那跟华严经讲的没有两样啊。初发心就学最高的课程啊，到最高的地位也没有舍弃老师当年当初教给你那些事情，没放弃，没有舍弃啊。所以佛法到中国能够受中国朝野热烈欢迎，不是没有道理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思维做法跟大乘佛法里讲的太接近了，所以经教一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生根茁壮茁长发扬光大，有原因，有道理啊。佛法当年传播不仅是在中国，四面八方啊，但是在其他地区都没落了，唯独在中国发扬光大啊，这是与中国古老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请掀开经本，《地藏经》轮观第17面倒数第二行，天台一柱大乘经，立四种三昧，修十乘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形观矣。这个四种三昧给诸位介绍过了，这个地方提到十乘观法，也得要讲这个名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讲教乘法术里面这个一段引印出来分给同学们，这是天台的直观，也是天台家修行方法的纲领。它分10条，这个10条对于修行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念佛人呢，也不例外。十条里面可以分为三段，针对上中下三等根基。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境，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这一部《地藏经》里头啊，前面我们读了五重玄义，五重玄义，青莲法师都给他安上不思议，说明这一部经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一大段啊，这个第二大段总是观法，这一段实在讲决定不能够缺少，如果缺少这一段，前面这个五玄里头加的不思议一定会引起别人怀疑啊。这个经自古以来都列在方等部的啊，方等部是大乘入门啊，怎么能够与华严法华相提并论？那么在观法里面，就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既然跟法华华严没有两样，那当然这是属于不思议境界啊。那么对于前面他所说的五旬，我们才能够相信啊，才不至于疑惑了。直观里面第一条是对上根立志的，换一句话说，中下根性的人呢做不到的啊。这个底下有个简单的解释：一呢，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境即空即假即中。所谓的观，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看法、想法，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在哲学里面称之为人生观、宇宙观。那么你的看法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事实真相？如果你所看的确实是事实真相，你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佛家讲正知正见。如果你的看法想法跟事实真相是相违背的，在佛法里面叫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一念自性。这个地方的一念，诸位要晓得，一念就是自性，一念就是真心，一念就是真如。二念呢就迷了， 二念就变成阿赖耶识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一念是真心的，二念就是妄心。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诸佛菩萨永远保持一念，凡夫呢，这个一念才起来，立刻就堕到二念。所谓的是三心二意，就落在三心二意里头。三心是什么呢？阿赖耶、莫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就是指的莫那意识，啊，莫那是一根。这个第六个是意识，啊，落得太快了，一切众生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都是一念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佛成佛，为什么说大地众生同成佛道，就是这个道理。哪一个人，我们以人来做比喻，六根接触六尘，第一念不是真心的，那个第一念跟诸佛如来的真知真见没有丝毫差别啊。可惜的就是第一念才起来，立刻就变成第二念，错就错在这里啊，这个速度太快了，几乎跟第一念同时起来，啊，落到第二念。第二念是什么？分别执着、妄想。第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能够保持一念的，这个人就是佛，就是化身大士。保不住，立刻堕落在二念里面，堕落在三心二意里面，这个人就叫凡夫。凡圣的差别在此地啊。一念住一真法界，三心二意住十法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得。一念具足三千心相，三千心相怎么讲法？这是法华经上的，讲十法界，讲十如是，这个在此地不必多说了。设法界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而且每一个法界里面又有设法界，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所以叫百界千如啊。啊，那么再从时间上说，过去、现在、未来，啊，讲这个千如啊，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 三千性相啊，百劫千如啊，这两句话代表什么呢？代表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万事万物啊，把这些道理、现象、作用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一样也没有漏掉，啊，那么这是这个现象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也是这两句的意思。啊，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大家好懂。这个境界即空即假即动，从体上讲是空的。啊，《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好：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大家知道，三心不可得。这是说，能现不可得，所现的是现象，像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是假了。《金刚经》末后偈颂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相是假的。啊，性是空的，相是假的。你要认识清楚啊，晓得性是空的，性不可得；晓得相是假的，相不可得。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妄想分别执着再不会生气了。啊，为什么会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了解事实真相，以为我真能得到啊，以为呀，这些相的时候真正是为我所得，这是绝大错误的看法想法。你能得到什么？中观是什么呢？中观是讲作用，啊，虽然这个相是假的，但是并不是没有相，有相就有作用，啊，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的人，他用中啊。这个中就是佛家讲的中道，中道才是第一义啊，儒家也懂得，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中国古圣先贤也知道用中，什么是中？给诸位说，平等是中。啊，稍稍有一点偏差，有轻重之分，就不中了嘛。啊，像一个天平一样啊。啊， 稍稍有一点偏就不中了。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那就是中道，一丝毫偏差都没有。诸位能体会得到吗？真诚是中道啊，清净平等觉是中道啊，诸位想想看，古人所谓是不成无无，不成就有偏差啊，不清净一定有偏差，不平等一定有偏差，偏差就不是中道了啊。怎样用中呢？我们能够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用中。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给诸位说，就是一念。一念是用中啊！啊，所以这十个字、五句是一桩事情。你要把这五个分开，你就不是用中了，你就不是一念了。这个地方讲的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念啊，尽虚空变法界是用中啊，啊，为什么你要用中？道理就是在体是空的，相是假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今天众生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会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么坚固？啊，妄想执着不能舍弃，还要这样坚固下去，在佛法里无论修什么样的大功德，实际上都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什么它才叫功德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所修的一切福都变成功德了。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功德就没有份了。这是跟大家讲真话了啊，所以一般人都是修福，哪里有功啊？什么时候你妄分别执着少了，心地清净了，那叫功德。如果还是杂念纷飞，妄想不断，你想想你的功在哪里啊？我们讲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啊，持戒有功，禅定是德，修定有功，开会是德啊。你持戒不能得定，你修定不能开会， 那都不是功德了，不是功德变成什么？变成福德了。直接得人天福报啊！修定得色界、五色界的果报，都变成福德变色，不是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除三界，福德不行。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说：“此事福不能救。”啊，此事是指什么呢？生死大事，修福不能救。啊，何况我们今天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连福都没有修啊，简直就是天天在造罪业。妄想分别执着这么严重啊，所以连福德都没有。我们要认识清楚啊，要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从早到晚干的是什么活啊，我们将来的前途果报在哪里，自己冷静去思维，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需要人告诉你吗？还需要向人请教吗？真正觉悟的人，就老实了。什么叫老实呢？与事处世间一切法，处事待人皆无，不再分别，不再执着，啊，不再想了，也不再说了，他的心定了，这是功德。心定了的人，就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在恒顺随喜里面，成就自己的清净心呐，成就自己不污染呐。啊，恒顺众生呐。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叫很顺。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在内心里头讲的。事实上呢，事实上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啊，要知道，这个时候，分别即是无分别。执着即是无执着，啊，因为分别执着是很顺众生的，不是自己的，自己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顺着众生的，啊，这就是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意也”，他没有落在一时。换一句话说，他那个分别执着是一念。我们分别执着是二念三念，是从三心二意里面起的分别执着，这个麻烦了。人家是一念里面的分别执着，那是随顺众生的。这个人是佛，这人是菩萨了。这些道理在这些大乘经里面，啊，我们最近所讲的，啊，共同学习的《华严》《无量寿经》，啊，跟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讲到很多啊，华严往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还要重复无数遍呢、啊、说得深说得广啊，佛菩萨无非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能够觉悟，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其如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清凉大师说的无障碍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障碍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生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世事无碍啊。